从小被强迫了完成完不成的伟大的目标，汽车和钞票，大家的掌声一样也不能少。父母起笑，看你的眼神好像在盯梢，你往哪里逃？请问你向谁说真话？请问你向谁撒娇？发发牢骚还要看关系好不好？总之眼泪吞在肚里肯定不如香槟好。男人活该永远挂着笑。世界早划分好了各自的烦恼，算了吧，你踏踏实实把男人做好。总被细枝末节敲打成碎片，伸手勉强的煎熬，他们醒来才发觉最真的都很小。或许最出彩的瞬间潜藏着最危险的信号，明天的是谁说不好？请问你向谁说真话？请问你向谁撒娇？发发牢骚还要看关系好不好？反正你还没有趴下，只好继续强撑着骄傲。在乎以后还是男人好？会还是男人好？ 光交错的一瞬，就注定了今生缘分，此情可以见真心。春雨季秋风也很乱乱纷纷，是红尘浮浮沉沉，似幻似真，听君雨夜的结局也只是飘，随风不停，心难平静， 33岁，我除了听老妈的，还听经典969。 我今年65岁，我听老伴的，也听经典969。 任时光流逝，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。精英优选经典969。

渺渺炊烟飘来了思乡愁，多少回朝夕晨暮思念着你哟，轻轻河水是我流淌的泪，窗外明月光映照我脸庞，月知故乡亲人是否安康，捧一盏香酒陪伴着你哟，无论我身在他乡与远方，

紧握住我的手，让我感觉你深深的温柔，手牵手在爱的天空任你遨游，从今后让我分享你年少的清澈，用多少感动多少伤痛，多少泪水和笑容编织成这个梦，哦，梦中的这一切有谁能懂，只有你我在其中相知相拥，紧握住我的手，感觉你深深的温柔，手牵手在爱的天空任你遨游，从今后让我分享你年少的青春， 已经五点钟咯，快要下班了，努力再冲刺一下，不要偷懒哦。我是潘玮柏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公里。